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不言辞闪烁？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爱总是敷衍我，总会很快坠落。也许像我这种半个还是的人，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不必担心我，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北京新闻网消息，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北京将有97家国有及非国有的博物馆免费对市民开放，包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新华社消息，随着5月1日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首发，对经常来往京津两地之间的通勤一族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从北京的铁路局了解到，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发售一周以来，已累计售出约3000张。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给你的生活加加油。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潘帅啊，叫做我想更懂你。潘帅呢，一直以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示人，而他留起小胡子则更显出他另外一面的熟男气质。一起来听到我想更懂你。 每一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 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再次显然不是。叙述我的故事。 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要掉眼泪，别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正在没有最终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完整，不让你信赖，反正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我仔细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写出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 眷恋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见过都见过，却又贪婪守候。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消火，才愿跟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 都融化，有谁能抵挡？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站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疑散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情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前锋，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前锋，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我哭，泪洒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 好音乐陪伴你的同时呢，给你端上一碗浓浓的鸡汤。记住，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不成的事情。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的终点征程。这就是夏天想和你分享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朵花开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幻想，告诉太阳多期盼，期盼成长，一个人经历多少彷徨，才能长出翅膀，告诉风雨已经准备勇敢飞翔，我丢掉所有信仰，决定去分享，让未来的梦越来越明亮，你给我一双蓝色的 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幻想，告诉太阳他多期盼，期盼成长，一个人经历多少彷徨，才能长出翅膀，告诉风雨已经准备勇敢飞翔，我丢掉所有行囊，决定去飞翔，让未来的梦越来越明亮。你给我一双蓝色的翅膀，来自天空海洋的向往，带我飞，带我转，带我想象， 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心会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说故事也要像是真的，可是别触碰那些回忆，说了最后一句，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感动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歌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还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偷知道，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1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廊坊晴，31度到13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2度到13度。距临天津晴，32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既可以补充营养又可以改善皮肤呢？来分享几种食物。牛油果，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健康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皮肤状况，如果吸收不良的营养物质，消化系统就会失控发炎，或者对某些食物特别敏感，那牛油果对缓解消化问题有非常大的好处，而且可以滋养皮肤。其他的食物，巴西坚果、三文鱼、树莓，要知道树莓是含糖量最多的水果之一哦，还有瓜子，当然瓜子不要嗑太多，瓜子富含大量的锌元素，能够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并且辅助胶原蛋白的产生和头发的生长，而且呢，瓜子还含有矿物质和维生素 B。 以上这些健康又养颜的食物你喜欢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 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接下来呢，和大家介绍一位老大爷，他65岁了，叫做李主权。15年前呢，到桂林当保安，有人称他为破烂王，因为15年来呢，只要下班或者休息，他就常去垃圾堆啊，还有废品站以及田地里捡破烂。但是他却利用这些废旧的垃圾，造出了1200多件的音乐神器。家人埋怨他说：“谁叫自己太爱音乐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梦想的方式，你也可以的。 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等到爱已远走，天亮后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痛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已远走，天亮后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想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已远走，分两头才知道我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已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已经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 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 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失去你》。这首歌呢是由曾经的乐坛小天后，现在的乐坛小腊肉吧，萧亚轩演唱的，也是专辑《第五大道》当中的主打歌曲。歌曲表达了在得知心爱的恋人要离开自己，感觉天空变得灰暗了，心痛的无奈，伤心不已的感情。一起来听到《失去你》。 是谁站在我的他，在阳光还没醒来，灰色的云在窗外，你的心已没打开，朝向门外的姿态，下一秒就要飞开，我盯着你的脸发呆，预感一场雪就要下了。I don't wanna lose you now, I don't wanna lose you now, 是在空战一点讯号都没有收集，让你知道。 I don't wanna lose you.

候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邰正宵，叫做《泪流一千遍》。这首歌呢出现在了邰正宵2007年的专辑《我不配》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除了轻摇滚气质，邰正宵更有首度尝试 rap 说唱以及融合 R&B 唱腔的摩登演绎。那不知道《泪流一千遍》到底是怎样的风格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和你 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一日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不睡得很甜，我就会一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你苦与孤独我都眷恋，曾经等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 想思念忘不掉，红了眼，放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恨你在他身边，伤心的期限，泪流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只要你看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更甜，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你苦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以后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很甜，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你苦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千 遍。 I'm at home, Grafton Street, right out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t 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iding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Van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ing. Now she played a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 Sai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Cause she beat me at darts and then she beat me at pool, and then she kissed me like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 room. His last orders recalled was when she stood on the stool after dancing to Kaylee singing to trad tunes. I never heard Gary Fergus ever sung so sweet, a cappella in the bar using a beat for a beat. Oh, I could have that voice playing on repeat for a week, and in this packed out room where she was singing to me. You know she played a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 sai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I was holding a hand, her hand was holding mine. Our coats both smell of smoke, whiskey and wine. We fill up her lungs with the cold air of the night. I walked her home and she took me inside to finish some Doritos and another bottle of wine. I swear I'm gonna put you in a song that I write about a cool-way girl and a perfect night.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2、311839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已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了互免签证的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的便利。为了进一步方便台胞乘坐火车出行，铁路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湖南、福建等多地台胞客流较大的火车站推出了台胞自助购取票服务。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监管、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应当严格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力度，甚至给予相应处罚，确保矫正效果。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具有好的经验、好做法，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叫做《我是真的》。张信哲一直被我们称为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长至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我们再一次深入他的情歌世界吧。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所以离开我去证明。我闭上眼睛，天空变得透明，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不 问会让爱继续，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我是真的爱你，留在世界边缘不还你，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 思绪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自家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去看掉这落后星球没你和在，召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外 难道生命被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坠落的泄露结局非常脆弱，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太多兴奋崇拜，我们盼来的却不肯再回来。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脑袋泛黄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呀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我慢慢的终于明白，坠落后星球有多可爱，好想好想学队长勇敢的不再离开。哎呀哎，我们越进化到完美状态，越会更加迷恋平凡。那些不完美生命怎么会还看不开？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羞涩的最美感张开，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呀呀呀呀呀呀呀，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 最初的苍老是等待，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呀呀呀呀呀呀呀，每当秋日的风吹来，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都期待昨日重来，呀呀呀呀呀呀呀，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 平原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十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有研究发现啊，人的一生平均感冒200次，每次平均持续9天，一辈子感冒症状持续的时间的平均大约为5年。临床观察发现呢，坐也会引起感冒，坐办公室、泡网吧、坐着打麻将等久坐不动的人，患感冒的几率要比经常运动的人高出2-3倍之多。所以各位听着歌动起来吧。 有时候走过一段路，现在会清澈，也在会看到发笑，仔细思考。爱过的他，还流过的泪，都会是珍贵的记号，忘不忘，不重要。只要准备好明天的笑。 继续和大家分享，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和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动，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融。 世界究竟会怎样？

苦再用心，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谎言。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事能说给谁听？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潇洒几个字，意外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意外的、错爱的、真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期。你简单记住几个字，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做《鸭子》，来自苏慧伦。歌词当中，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这是单曲当中我最记忆犹新的一句歌词，也同时呢是专辑封面的宣传语。不难看出，苏慧伦至少在态度上已经从之前的痴情小女生转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小女人。一起来听到《鸭子》，来自苏慧伦。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奈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去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些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雪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爱听音乐。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只剩下的故事，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沉默不过因为是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不要可以说你还爱我。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想你，想起年幼在你温暖的臂弯里，直到有一天我长成一张青春的脸庞，于是妈妈，我要向你挥手告别。